为情而和，齐将它轻轻喝过，梦幻如香槟芳香，心灵甜得奔放。一杯香槟半杯糖，令人为爱着药，令人为情而忘。同飘身温馨醉香，浪漫求一宵开心，不求情深一往。灵魂像飘上天光，剩余是对空壳，静静待你心摸索，茫然地失去知觉，剩余热烫感觉，松开松开，每寸每寸束缚。为情如狂，斜将它轻轻开过，梦幻如香槟芳香，心灵甜得奔放。灵魂像飘上天光，剩余是对空壳，静静待你心摸索，茫然地失去知觉，剩余热烫感觉，松开松开，每寸每寸束缚。灵魂将